各位大家好，今日咧就系我哋城寨嘅免费宣传平台啊，和理 shop 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咁我哋介绍嘅咧就系位于呢个观塘地铁站旁边嘅东广场，行路过嚟一分钟嘅啫。咁啊，东广场嘅地下咧有好多嘅食肆。咁咧嚟到嘅呢一间咧，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叫做 Coffee Art， 系食西餐嘅。咁咧就大家见到啦，佢哋嘅名菜就系咩呢？除咗咖啡，自己烘嘅咖啡豆做嘅咖啡之外咧，就是、有呢個綠茶多士啦，有呢個顯肉意粉啦，亦都有呢個羅勒青口意粉啦，仲有就係呢個智利嚟嘅青口。咁大家記住啦，志同道合嘅人，我哋要互相支持，多啲幫襯。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今日、我們繼續有、來自、美國洛杉磯的、美國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 Charles 是做我們嘉賓的。我們繼續討論呢、這個美國剛剛通過的、那個民主及、人權法啦。這樣呢就、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 上一節我們剛剛談完了，就是說其實呢那個的法案呢是比參議院的法案是比眾議院的法案是遠為弱的。那為什麼呢？部分原因跟麥康奈爾有些關係的，是不是？ 有可能，有可能。即是我們都大家都是估估一下，但是、這個法案呢，其實過去這五個月呢，大部分的議員無論參議院也同埋眾議院咧，其實都有 tweet 過啊，有寫過好多嘢，就話支持呢個法案。麥康奈爾咧，佢自己都寫過啲文章，有佢亦都有 tweet 過，但係咧，佢係從來冇提過呢一個法案嘅。佢只不過咧，就係話佢支持香港嘅民主運動。咁所以咧，從字面字裏行間咁樣睇咧，我哋就覺得他其實一路咧都對呢個法案係有少少保留嘅，咁但係至於佢點解有咩保留咧，佢當然冇當面咁講清楚啦，我哋其實都係估估下嘅啫。至於佢係咪真淨係佢一個人對呢個法案有保留咧，咁我亦都唔相信會淨係佢一個。咁但係因為佢係喺呢個美國國會裏面最有權力嗰一個，咁所以咧佢就變咗係一個箭靶啦。 OK。咁我哋其中一个估计系咩嘢呢？就同佢老婆有啲关系㗎喎。佢老婆系个华人，叫赵小兰，佢亦都系联邦嘅运输部长嚟嘅。咁佢家族呢，即系佢老豆创立呢个福茂集团，系一个船运集团嚟嘅。咁就同中国嘅关系呢千丝万缕。咁多谢超生较早前呢俾咗呢幅图我睇。咁樣咧就係、是、佢裡面其實你會睇到咧，趙小蘭就係中間嗰個大大個嗰、那個、天藍色嗰個圈圈啦。咁周邊佢個隔離有個橙橙地色，就係嗰個福茂集團啦。如果你再睇旁邊嗰啲細細嗰啲紅色嗰啲好細嘅圈咧，有多就係一啲中國嘅資金啊嗰啲咁嘅嘢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再睇翻阿趙小蘭隔離咧，有個細少少嘅天藍色圈咧，就係、是、佢老公啊麥康奈爾啦。咁佢旁邊亦都有唔少咧，即係大大細細嗰啲咁嘅細嘅紅色圈咧，都係同中共咧就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咧就有些人就的而且確咧，就喺度話啦，就係話趙小蘭會唔會係影響咗阿麥康奈爾，令到佢咧就喺呢一個民主及人權法上面咧就抱持一個比較模棱兩可嘅態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佢而家趙小蘭而家係接受緊調查嘅，眾議院嘅監察委員會即係 Oversight and Reform Committee 咧嘅主席同埋其中一個委員咧，九月就致信趙小蘭，就要求取低啲文件，因為咧就《紐約時報》同《Political》兩個嘅報章同網頁咧就報導佢咧就可能咧就受即係接收一啲中國嘅資金，咁就有即係受到呢啲嘅影響，即係佢甚至咧就試過同佢阿爸咧就響當地華文媒體訪。接受訪問，佢後面係大大個運輸部嘅標誌，咁唔知係有啲咩原因啊？你自己點睇啊？阿 Charles， 呢一個特朗普呢一個 administration 咧，佢最初定選嘅時候，佢就話 drain the swamp， 即係將所有利益集團咧要撤出華盛頓，但係而家 而家我哋睇到咧，過去呢兩年咧，其實佢個 swarm 咧就佢所謂佢嗰、那個佢嗰、那個佢嗰個利益集團嗰個 swarm 咧，其實係仲大過曬所有以前嘅任何一個白宮嘅 administration。咁我相信唔係淨係趙小蘭有著千絲萬縷嘅利益。我想他的內閣也有其他人有些利益的問題。當然趙小蘭 他雖然是台灣背景，但因為那個船運其實跟中國有很多生意，他那個所謂千絲萬縷 的關係就始終會燒到中國那一堆。而尤其因為現在兩黨都對中國的威脅 是感到是即是埋到身，所以他們見到哎，趙小蘭是一個非常之好的 target。 第一就是他跟中國有生意關係，第二他的老公 是國會裡面最有權力的人，還要是對手的那個 party， 那他們當然說哎，當然對著他們做啦。這樣那其實開了這個所謂他說 要資料要去查他之後，其實是應該是什麼都沒有做過的。咁呢個 oversight 嘅 committee 咧，而家當然啦，集中個火力咧，就係喺呢個特朗普嘅 impeachment 嗰個調查，我哋一陣可能會提一提到啦。咁另外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嗰個 chair 咧 ，Elijah Cummings 其實就最近過咗身，咁所以而家呢個 committee 咧，其實係冇主席嘅。 係。 咁我認為咧，可能係都需要一段時間調查噶啦。咁至於佢嘅存在對呢個法案係咪有著呢個影響呢？我哋好難知道，但大家都估係可能有啲關係。咁再加上就係另外幾個禮拜前，佢代表美國政府出席呢個日王嗰個登基嗰個典禮嘅時候咧，就俾人拍攝到佢喺成堆人嘅後面靜雞雞就同呢個中國官員喺度溝通。咁佢哋講乜嘢我哋唔知啦，咁佢未必一定講香港嘅，只不過香港人就一廂情願覺得全世界都圍住香港人轉，咁當然係咁講啦。咁亦都香港係即係一個係好大嘅 issue， 即係喺美國政府裏面。咁佢哋講都不足為奇嘅，咁至於有冇施壓啦，或者佢有冇真係對呢個共和黨嗰個政策係有影響，我哋真係唔知道。不過呢，雖然佢係共和黨裏面最有影響力嗰一個，咁但係我哋都睇到有好多共和黨嘅人、共和黨嘅參議員係走出嚟好清楚咁樣講明係支持香港嘅情況，支持呢個法案。包括 Marco Rubio， 包括 Ted Cruz， 包括 George Hawley， 包括 Marshall Blackburn， 咁呢啲全部都係共和黨嘅一啲比較資深嘅參議員，就 George Hawley 一個最後生嗰個啦。咁但係 George Hawley 直情係去咗香港睇咗香港嘅示威，可能仲食過蛋添。咁佢翻嚟，佢係做咗即係講咗好多好多支持香港嘅嘢。咁我相信麥康奈爾亦都感受到佢自己黨內邊嘅壓力，就係就算佢點樣去阻撓，如果佢黨內邊嘅裏邊嘅議員話要推呢個法案，我相信佢亦都係唔可以阻止。咁最後可能就係因為大家唔同嘅睇法，最後就有個我哋而家見到呢個 compromise 係只係。即是擺多咗兩條款落去，兩個條款落去，就係一個有五年嘅叫 sunset clause， 就係五年內就會嗰、那個 sanction 就會取消。咁另外就係呢一個報告唔會整出嚟，咁大家等到大家都有個面咧，即係唔會有人即係落面咁樣。咁可能就係咁樣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係。OK， 咁所以其實呢個法案嘅通過的而且確係兩黨共同努力嘅成果嚟嘅。咁當然啦，亦都唔能夠唔提嘅就係、是、其實你包括你哋在內咧，即係當地華人有好多唔同城市嘅人，佢哋自己對美國國會議員嘅遊說，你可唔可以講少少喺呢方面？等我哋了解一下。 即係唔可以話遊說咧，因為我哋其實大家都係只係關注香港嘅情況，咁我哋大家就相信呢個法案咧。是可以 對香港政府有少少阻嚇嘅作用啦。咁所以我哋就大家都希望可以為香港做啲嘢。咁其實我哋主要咧就係唔同城市嘅人啦。咁通常我哋都唔係真係代表任何組織嘅，我哋大家都係各自有一堆人係對同政府溝通係有啲興趣，咁我哋就會打電話約議員或者議員嘅助理。咁然後見面嘅時候就同佢解釋香港嘅情況，因為好多議員咧，其實佢哋都係知少少嘅啫。佢哋睇到睇到香港嘅新聞，咁就以為啊，香港係咪想搞獨立啊咁樣？咁我哋就即係見議員嘅時候就會同佢講嗱，其實咧而家香港其實想爭取嘅係民主，即係究竟搞唔搞獨立咧？呢個係 besides the point， 呢個係唔關事嘅。咁我哋就會講話香港而家其實要求啲乜嘢啊？咁我哋會同佢講下五大訴求啊，同佢講下香港嗰個政制嘅發展係點樣啊？點解以前有呢、這個嗰、那個香港Hong Kong Policy Act 香港法案，同埋之後嗰二十年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啊？點解香港嘅言論自由好似慢慢被扼殺啊？嗰、那個人權狀況點樣？即係我哋會同佢解釋嗰個情況，咁然後就話嗱，而家有嗰個法案，其實我哋咧就都幾想佢通過㗎，因為可以即係希望可以香港可以繼續繁榮落去，同埋香港人有民主。咁呢樣正，我哋其實主要就係要做呢一樣嘢。咁另外一樣就係、是我相信大部分城市咧開始做。揾議員講嘢嘅時候咧，都係六七月嘅時候，六七八月嘅時候，咁嗰陣時我哋就發現，哇！呢、這個催淚彈放題真係好離譜喎、哦！咁然後又發現嗰啲催淚彈就全部都喺美國製造啊，啲橡膠彈啊嗰啲全部美國製造，咁我哋就話就同啲議員講話，咁樣有問題喎、哦，即係其實對美國又唔係幾好，咁我諗啲議員都收到個訊息嘅，即係咁，所以今日就通過咗另外一個法案，就係 Senate 2710。其實不是保護香港法案，這個呢保護香港法案其實是另一個法案，但是這個呢就是 Senate 那個版本，那它又叫做另外一個名字的，但是其實做的事都是差不多，就是好像你剛才那樣說，就是美國不會再對香港警方出口任何那些子彈啊、水炮啊那些東西。咁其实有好多个城市都有香港人，即如果唔系今次嘅运动，我都唔知道原来美国差唔多每一个州、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堆香港人，其实真系仍然系关心香港嘅政治，亦都会肯走出嚟同做示威啊，或者系同议员倾偈啊咁样嘅。咁我其实都觉得非常之鼓舞嘅。 咁好啦，咁最後呢我哋都要講返少少嗰個預後嘅 situation 啦。而家參眾兩院已經有一個統一嘅議案通過咗啦，跟住呢就要睇 Donald Trump 點做啦。咁當正常嚟講，一個美國總統面對一個法案，佢有三個選擇，一係就簽署成為法律，最簡單㗎，一個就拒絕簽署，就發還返兩院審議，跟住若果兩院都三分之二通過呢，都唔使總統同意啦，自動成為法律。一系咧就唔理限制，法案十日之后自动成为法律。好啦，于是我哋假设佢真系签咗啦，唔签嘅话，跟住就即系另一轮讨论啦，已经系。咁但系若果佢签咗之后，我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呢一个法案系咪嗱？你头先都已经讲咗对个别嘅警员啊或者官员咧。那個的阻嚇力不會大的了，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它會不會對香港或者忍一忍手或者收收手呢？你覺得 很難說，我們真的要拭目以待真的很難說這個法案呢，我相信簽就一定會簽的了，因為就算未去到參議院之前，魯比奧已經講清楚，他說他已經跟特朗普談過，特朗普是一定會簽的，根本他就不會阻撓的。那我也都相信他不會說大話。而今次你都看到，就是參議院和眾議院其實大家都對這個法案是非常之熱衷的。你看個發言就知道了，個個都要出嚟講嘢，我覺得就係好似光環大減價咁樣，大家都要出嚟講講話點樣支持香港咁。咁所以我相信咧就係、其實白宮都感受得到，就係話如果佢唔簽嘅話，其實 对佢嚟讲冇好处、嗯、所以咧佢哋我相信系一定系会签。 嗯，咁当然而家美国同中国唔系净系得香港啦，亦都有新疆啦，有西藏啦，或者亦都最重要嘅就系嗰个贸易协议嘅问题。今日咧就路透社嘅消息就系话咧，就系嗰个贸易协议可能赶唔切喺2019年完结之前咧系倾掂数嘅。咁于是咧就股市啊跌咗唔知百几定二百几点啦，已经系啦。系啦，咁香港呢一个法案对于美国同中国嘅关系，整体个关系嘅影响系点咧？正面定负面咧？嗰、那个贸易协议会唔会因为咁样受到影响？心飞利得咧？你觉得？ 系，其实咧，我啱睇到而家已经跌咗450点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日都应该几大镬嘅。咁但系咧，你睇到其实特朗普过去呢几个月嘅做法咧，一时就话搞掂，一时就话搞唔掂，我就相信咧，基本上佢都系玩紧嘢。 吓， 我相信基本上通过嘅机会咧系唔大，即系搞掂呢个贸易战，即系摆平到贸易战嘅机会咧，我相信系搞唔掂。佢可能会因为下年大选而要有些少嘅成绩。但是我不相信在大选之前他会完全搞定中美贸易纠纷的问题，因为如果有一个张力在这里而一路有这个贸易的问题，只要美国的经济不倒的话，那这个呢做一个竞选议题呢其实对他是有个益处。我相信他就算说搞定第一步第一阶段的贸易纠纷，我相信那個所以他們做到的事情也都是小修小補，不會有任何大的動作。 嗯，是的。好了，那時間差不多了，那我們都要講一點點，即今天已經在這裡發生了一段頗長時間，就是那個川普那個彈劾案，給大家一個小小的 recap， 就是呢為什麼會有這個彈劾的聆訊呢？就是因為呢Donald Trump被指控要求烏克蘭政府調查民主黨2020年總統大選參選人之一，即是前副總統拜登和他的仔可能涉及的貪腐指控，否則就不會批出近$4亿的軍事援助。今日其實呢就有即整個星期有九個人出席聽證會，今日呢就那個證人呢就是美國駐歐盟大使，就是 Gordon Sondland。咁啊，即系有個眾議員，有個議員問佢咧，就係話即係個 committee 係 frequently frame these complicated issue in the form of a simple question. Was that a quipo quo？ 佢答 yes。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quipo quo 佢嘅意思係咩嘢？ 其實有啲似利益交換嘅解法啊，就係話你俾啲嘢我就俾啲嘢你咁樣。咁、 okay. 就即係好似交換條件咁樣。 OK， 咁其實你都話即係 quid pro quo， 大家都要解釋啦。咁其實喺呢一個彈劾嘅議案咧，其實由於用咗呢個 quid pro quo 呢個字咧，其實共和黨唔係民主黨咧，其實一開波咧，其實已經輸咗一仗噶啦，就係、是、因為大家都聽唔明。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其實民主黨最近咧已經開始唔用 quid pro quo 呢個字，反而佢哋轉用 bribery 呢個字，因為呢個貪污呢個字咧，就大家都比較明啲，容易啲明啊。咁唔好理啦。總言之，就係有呢個利益交換、利益輸送呢個問題啦。咁我諗大家都比較容易明白，就係傾咗呢件事。 系啦，咁啊 ，Sondland 亦都話啦 ，we follow the president's order。咁同埋咧，就特朗普咧就要求 Sondland 咧要同佢個法律顧問，即係前紐約市長 Giuliani 合作 ，instead of 咧就係話要幫Donald Trump 同埋烏克蘭總統Sasensky 係會面啊嗰啲咁嘅嘢。嗱，我想問嗱，而家成個嘅 situation， 當然啦，其實我哋都已經一個禮拜啦，你睇其實成個 situation 你睇到啲咩嘢咧？首先， 我諗我哋睇到嘅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咧終於可以睇到呢個正式嘅調查，亦都有證人真係可以出面作供啦。咁就 將以前嗰啲煙幕咧可以慢慢咁樣除去啦，我哋可以真係開始睇到究竟發生咩事。之前咧就會好多人都話：，誒呢啲道聽途說啫 ，hearsay 佢哋話，又或者係大家覺得喂，其實都係兩黨嘅鬥爭嚟嘅啫，可能冇想像中咁大件事嘅。咁但係而家越睇咧，就開始大家明白發生咩事。咁我亦都希望嗰個調查咧，其實可以會更加公開，我哋會更加睇到更加多嘅證人作供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睇到嗰個實際嘅情況。咁我諗都係需要大家自己自行判斷啦，就係話究竟佢做呢一樣嘢係咪真係犯咗罪咧？又或者對美國的利益是造成損害，咁我諗相信都要再等多一個禮拜，等大家睇多啲唔同嘅證人出嚟作供，咁我哋先至會知啦。 係啦，咁當然啦，就係其實我諗我會即刻會諗到嘅問題就係話，如果將呢件事件擺落Donald Trump 整個的外交政策裡面的時候，我就會發覺其實會不會其實有少少是怎麼說，我又不想用到官商勾結這個 terms， 但是即會不會其實就是整個的政策它是用美國它自己作為美國總統的這個權力，我想都不是第一次了，因為它美國總統的權力呢是去為它自己的私人去謀求利益，例如它自己的生意啦，又或者是一些，因為其實這個都不是第一次，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上次例如卡塔爾被中東五國圍揼的時候，他也是有少少就是說我不幫你的until你的主權基金買起我不知道紐約一個房地產，好像是不知道777666號 something like that 那個啦，第五大道，即是那一件事，即其實Donald Trump 其實他在烏克蘭這件事做的這件事的時候，其實是算不算是也是為了他自己的私利去將他的私利放在美國整個政策的上面呢？其實是 為了他生意而做事呢，這件事對美國群眾來說其實是一個新事來的，因為以前所有的總統呢，他在選了之後呢，他是要將他的生意和他的關係完全脫離的，那特朗普是第一個沒有做這件事的人，那所以對美國人來說呢，這個是從來沒見過的。那至於今次呢，大家相信呢，他為什麼要跟烏克蘭有這樣 的做法呢，就是因為他看到拜登對他有威脅，在下一屆大選的時候，咁其實而家拜登嗰個支持度都慢慢滑落啦，所以可能佢亦都落錯咗注嘅。咁、okay. 但係對於佢話個選舉係因為佢為嗰個選舉而做一啲嘢咧，佢又唔係第一個，尼克遜喺嗰個水門事件其實亦都係做同樣嘅嘢。 結果佢黯然落台啦，佢自己 係啦，佢就黯然落台啦。咁今次我諗相信亦都要睇下看看公眾對特朗普做這件事，看完那個事實之後，他們對特朗普的看法是怎樣的。因為現在呢，到現在呢，民眾對特朗普的支持度仍然是有 40%。 那如果他那個支持度是維持在 40%， 那就算、眾議院對他有彈劾呢，去到參議院呢，其實他應該呢都會沒事的。咁但係如果過咗呢一單，睇完呢一單嘢之後，而佢嘅支持度係滑落到30或者以下呢，咁我相信眾議院呢亦都別無他法，亦都係要炒佢㗎啦。咁我諗相信，即係因為呢個彈劾，即係呢個眾議院嗰個大審判呢，就其實冇任何聯邦法例去依據，佢亦都冇需要話，因為佢真係犯咗任何聯邦法律嘅罪，而先至係需要炒佢嘅。佢炒佢嘅原因就係話你唔適合做總統，就係咁簡單嘅啫。咁眾議院如果睇到佢嘅支持率係跌破30嘅話， 咁我佢哋亦都會擔心就係話，哇！呢一屆大選我哋好大鑊嘅，如果佢淨係得30%或以下，成個共和黨真係可能會攬炒嘅喎。咁佢就可能會話要炒呢個特朗普啦。咁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咧，睇下民意個轉向個情況係點樣咯。 但係其實有冇可能佢會跌到30以下咧？其實 好難講嘅，好難講嘅。我唔記得當年Nixon 到佢真係辭職嘅時候，個支持率有幾多？但係據我嘅記憶咧，係其實係低過20添嘅，仲要係。 OK，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因為我真係唔記得。咁係其實真係有可能嘅，因為支持佢嘅人係佢哋覺得哇，特朗普有啲唔同啊，佢哋做法唔同啊咁樣。咁其實過咗咁多次，好多人都話：，佢曾未做過政治，咁所以佢唔知啫咁樣。咁但係你做咗兩年總統，你仍然係犯同一個錯，同樣咁樣嘅錯誤。咁我相信，我唔知啊，我覺得唔會個個都咁仍然咁極力支持佢咯。但係佢哋有冇睇新聞？呢個我亦都唔知嚇。真係 又或者佢哋有冇睇啲正確嘅新聞？呢個另一個係嘅因素啦。 係啦，呢個就一睇，要睇佢，要一路要睇住個民調咯。 係啦。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最後仲有一啲 after thought 噶噃，咁啊，俾個時間你好唔好啊，阿 Charles？ 好啊，今次嗰個法案咧，其實根據我所聽翻嚟咧，就係所有同中國有關嘅法案，其實而家國會咧有十幾個同中國有關嘅法案嘅，就有啲同中國直接有關啦，有啲同維吾爾族有關啦，有西藏，有香港，有台灣，咁加埋埋真係好多好多個法案嘅，咁。但是呢通常中國的法案是沒有那麼快去通過，今次是五個月已經去到這個位置，即直情是一個光速 的步伐來的。那我相信呢就當然香港的情況是有一個很大很大 的推動力啦。那另外呢也都是有在海外呢也都有很多香港人呢為了香港的情況奔走，全世界都有。咁喺美國咧有一個好大嘅團隊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喺九月嘅時候咧成立咗一個新嘅遊說或者教育嘅組織啦，就叫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佢哋係咪有中文名嘅？所以要用英文啦 ，HKDC。咁佢哋呢一個喺華盛頓嘅組織咧，成立咗冇幾耐咧，其實就為咗香港嘅法案咧係奔走咗好。多噶啦，咁佢哋主要嗰個做遊說嗰個人咧，叫做 Samuel Chu 嚇朱牧民，咁佢就係阿朱耀明牧師嘅公子嚟嘅，咁佢就其實為咗呢個法案真係做咗好多嘢，有好多喺背後嘅嘢咧，其實大家都係唔知嘅，例如有啲議員有一日無端端突然變咗個 co-sponsor， 變咗係支持法案嘅人，咁其實佢可能喺背後咧係做咗好多 connection， 走咗去。講咗好多嘢啊，或者做咗好多握手嘅動作啊，或者佢做咗好多唔同嘅策略。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需要好多好大量嘅金錢嘅。咁佢哋而家咧，其實亦都係喺個網上邊咧係做緊一個眾籌。咁由於咧呢個組織咧啱啱成立，咁佢哋咧所要嘅資金咧係唔需要淨係美國資金，可以係海外資金都得。但如果當佢成立之後，過咗兩年之後，正式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聯邦政府底下見到的遊說組織呢，那他們就只是可以拿美國錢的，但是暫時呢他們在全球的錢都可以要，那他們的眾籌呢其實是在網上，那我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去捐啲錢，因為呢個遊說咧，其實真係好嘥時、好嘥錢、好嘥時間嘅。阿 Samuel 咧，其實佢係住喺洛杉磯，但係咧，佢為咗呢一個法案咧，其實過去嗰兩個月咧，大部分時間都係住喺呢個華盛頓，而且咧咁耐，其實佢係因為請翻嚟，佢真係要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全職工作嚟嘅。咁其實咧。這個 HKDC 是要給他薪水的，但是據我所知呢，他到現在呢仍然是一分一毫都沒收過，只不過呢就是因為 HKDC 的資金其實未是那麼穩定的時候呢，他就說不收錢住而已，但其實他是應該要收錢的，因為你想想你沒理由請一個人是義務工作的嘛， 他都要生活的嘛，即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明白這件事，就是 要推法案，要做游说，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很浪费金钱很浪费时间的东西。那我们即如果要继续做长远 的打算，为香港的民主发展，在美国要做香港的游说工作呢，真的是需要至少有几个人可以长期是在华盛顿里面驻扎，同埋不断咁样要同呢、這个政府中人打交道。 嗯，系啦，咁样样咧就今日嘅离地新闻时间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对我哋呢个礼拜嘅讨论有进一步意见，可以喺 Facebook 搜寻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个字，就揾到我哋个 page 噶啦。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时间晚上6:30到7:30，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5:30到6:30喺城寨网上直播嘅，详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询。呢期离地新闻系2019年11月20日，多伦多时间晚上8:00，洛杉矶时间下午5:00，即系香港时间嘅9月21日早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录影下星期再见，系10:00，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Oh yeah.